结果。洛克利和 YYY 最多 power， 四到八给你满满 fire。 歌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影。 第四场，我说你笑，歌炫笑笑笑， 歌炫笑笑笑。今天第一个冷笑话呢？哎，你刚刚有提到的那一个明星姓范嘛，对不对、？OK， 就是范冰冰。但是有一个姓范的人，除了范冰冰之外，有一个人他总是对人呢就是冷冰冰这样子的，所以你应该叫他什么呢？ 哈，有一个姓范的人啊，他对人也是很冰冰的 啊，冷冰冰的，你应该叫他什么呢？ 不是范冰冰， 不是范冰冰，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的简单呢、 哦。OK， 这个人他是明星吗？ 他可以是明星的。 他是马来西亚人吗？ 他也是可以马来西亚人的。 讲好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其实他跟名字没有关系啊。你应该叫他什么？ 难道是你的名字吗？ 我的名字？ 对， 你的名字那套戏吗？ 没有，我讲你，我讲你、 啊。我的名字？ 对啊，范建。 燕盈盈 是范建吗？ 不是范建呐、啊。 不是吗？ 炒饭。 姓范呐、啊。 姓范的人。 难道是那个范玮琪吗？是他吗？ 可是他对人没有冷 冰冰、啊，他对人冷冰冰啊， 很热情啊，不是啊？ OK， 我知道了，他应该不是指一个人。 嗯哼。 他指的是某个团体。 什么团体？ 哎、 什么团体？ 我还有去听过他们的这个演唱会。 谁呀、啊？ 答案就在答案就在问题里面啦。 哪一个问题里面有吗？ 怎么我不知道那个答案、啊。 姓范的人哦，冷冰冰哦， uh-huh、 冰冰的英文叫什么？ Ice。 冰。 Cold。 范叫什么？ Rice。 No， 范就是 F U N 范嘛，好玩嘛。 范。 怎样玩呢？就是要 play 嘛，这、也是 cold play 吗？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 请问是 cosplay 吗？因为 play 也会犯啊。 不是 cosplay， 姓范不是吗？ 很可惜，不是。 哦，有这个答案很有创意了，你让我再猜一猜，回来再来跟你分享吧。当然，如果你想要来猜这个冷笑话，姓范的人冷冰冰该叫什么呢？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的勾炫小空 DJ 5G 号码0169988889，来跟我们一起猜喽。记得去到勾炫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使用小空 DJ Prepare 5G 全天候呢，享受无线串流和100 Mbps 高速 5G 网络，尽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 少这个炫比 on trend， 够炫比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王靖雯《不胖的不知所措》。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影。 第四场，我说你笑，够炫笑笑笑， 够炫笑笑笑。你身边有没有人是姓范的呢？他对你的态度呢，有没有冷冰冰还是热情的呢？如果有一个姓范的人对你冷冰冰的态度的话，你应该叫他什么呢？ OK， 请问你讲这个叫什么，他的答案里面有范这个字吗？ 没有，没有范。 你有讲他姓范 但是没有范这个字 啊？有人是这样的吗？像你叫叶莹莹，你不是叫莹莹啊？ 有没有叶在里面啊？ 像你讲，他肯定不是范冰冰嘛？ 他不是范冰冰， 他也不是 cosplay， 他也不是 cosplay， 他也不是范玮琪， 不是， 他也不是蛋炒饭， 不是。 难道是他吗？ 他哪一个？ 勾炫勾范。 他只有饭啊，没有扣啊，没有ice啊，没有冷啊，没有冰啊。 有一个姓范的人，他对人冷冰冰，代表他 maybe 很骄傲咯。 嗯，对， 骄傲， 骄傲。他应该要怎么？你要叫他干什么？ 我要叫他，叫他。哦，我知道了。 什么？ 有一个姓范的人，他对你好像不理你这样，以为自己是谁，高高在上，很拽。 对。 这个时候你要叫他什么呢？ 叫他什么？ 你要叫他 be humble, sit down。Be humble, sit down. 就你要叫他 be humble, 尊重人 respect. 是吗？ 你的逻辑对一半。 对啊，你没有讲叫他什么名，你要叫他做什么啊？对不对？ 所以我正确的答案就是叫他态度好一点啦。 什么？我觉得我刚刚答案是对的， 就 是对对对，它是一个 tricky 的问题，他叫什么？要叫他 sit down, be humble, 态度好一点， 态度好一点。所以如果你身边真的有兴奋的人，他对你冷冰冰，你要叫他 be humble, sit down 一点啦。 或者可以叫他 cosplay。你要讲 cosplay 冷玩 ，OK， 学起来。 Beyond Trend， 勾炫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哦，来自 TFBOYS 的《明天见》。 Hello， 你好，我是 YY 影影。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 下，我们不要明天见，我们要现在见，因为今天是 TGIF 最适合来个局，来个 party 了。Uh-huh. 今天第二个冷笑话跟局有关的，你知道，如果一个局聚会里面呐，很多人玩手机的话，全部人都玩手机，这叫什么聚会？ Coldplay、 啊、What? Coldplay Why Coldplay? 又是 Coldplay 啊 因为很嗨的歌曲 没有因为 Coldplay 冷玩、大家都玩手机所以现场气氛很冷、又 cold 大家又在 play phone 啊，所以 Coldplay 不是 Coldplay 啦、什么局这叫什么局聚会什么聚会 难道是啊 什么 什么局难道是少女时代的 狙狙狙 是吗？ 跳吗？ 对吗？是吗？是吗？ 不是这个有 跟少女时代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跟狙这个字有关吗 ？Yes， 这叫做狙点王吗？ 狙点王，因为大家都没有聊 天、都没有要讲话，就安静狙狙好了。 不是 ，no no，跟英文字有关的， 英文字狙啊，狙。哇巨 啊你英文不是很厉害吗哎呀哎呀哎呀 难道是他 哪个他 那家都在玩手机是因为大家在干嘛你知道吗 干嘛 大家在抢票、uh-huh、抢谁的票呢 抢谁的票 G-Dragon 可以把这个梗OK 吗 ？OK 吗？ 聚 Dragon 吗？ 是这个聚会吗？ 我回来告诉你，是不是真的跟聚 Dragon 有关呢？ 好，大家再猜一猜啊！但是这个东西绝对不要一个人，肯定要聚会的时候一起做，那就是去到购券的 NY 参加游戏，来赢取两张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啊！这个电影真的厉害了，是大家最喜欢看血腥、有点恐怖、有点惊悚又经典的 Final Destination Bloodlines 这部电影呢，将会在5月15号上映。去到购券的 NY 来了解所有的详情条规和。私人影视圈条例吧 守住个圈 Beyond Trend 我是赢 我是俊 我们是 英俊组合不是啦我们是勾炫 Magic Hour 有我最不会讲广东话的 Broccoli 李伟俊 还有我最古灵精怪的 YYY 赢赢 勾炫 Be Your Ow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飞道尔的你会来看我吗希望大家会去看他呀他的山拉越战能遇见就很不错了将会在7月12号的晚上8点 Miri Indoor Stadium 开唱 MyBookMyShow.com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入门票啦 Hello 你好我是 YY 你 第四场我说你笑勾炫笑笑笑 勾炫笑笑笑如果我出现在这个聚会上你会来看我吗如果你跟我你会来看我的话那我们会干什么事情呢应该是玩手机咯不聊天咯所以 一个聚会呢很多人玩手机的话这叫什么聚会啊、What party What's that Sniper Why sniper 什么是 sniper 呢 就是那个射箭的、啊、 什么叫射箭你讲好来 射击 狙击手 狙击手、okay、 你有玩过那个吃鸡吗 吃鸡啊有有有 不是有什么八倍镜吗、有 sniper right、 yep, 所以这个局应该叫做狙击手 为什么呢 因为聚会大家都玩手机、人手不离机、所以叫狙击手 sniper 很厉害很厉害 对吗可以吗 不是 我今天超常发挥给你很多梗啊你自己好自为之 OK 啦我告诉你正确的答案啦、okay. 如果一个聚会很多人玩手机这个叫什么局这个叫 technology 哇很冷耶你星期五给我这种东西 手机属于科技的东西吗所以就 technology OK 可以理解可能这些人他们待在一起真的是运用手机 technology 来获得很多额外的资讯、 okay. 这个冷笑话我今天先不给他过关因为真的蛮冷的可是这个东西一定要给他过关那就是大家要聚在一起来用你的手机去到勾炫端外来参加游戏呢就可以赢取两张 Mission Impossible The Final Reckoning 的电影首映礼邀请券啦这部电影呢将会在5月17号全马上映记得详情条规浏览勾炫端外就可以咯守 住勾炫 Be on trend 勾炫 Be on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张远的柠檬 Hello 你好我是 YYY 莹莹现在的你呢有没有面对到一些不自信的事情呢如果有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最新一集的勾炫好朋友第37集啊就是我们邀请到了 Jam Blue Yeah 女团啊都是颜值高的女生们啊 是这一次呢他们就是宣传他们的专辑嘛那他们的专辑呢 呢，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是女生或者男生呢都要自信起来。如果真的你现在没有自信的话，没关系，我们来听看看 Jam Blue 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呢。 我可以建议你关于容貌方面的，因为我其实蛮在乎我自己外貌的人。然后我送给你们这一句座右铭，之前这一句话原本其实是在讲说天上最美是星星，人间最美是温情。但是我会把它改成说天上最美是星星，人间最美是彩珍。 Oh, oh, oh, oh. 所以就改成自己名字就好了。 那最后有没有想对马来西亚的小饼干说些什么呢？ 阿巴卡巴尔塞亚阿亚科，虽然说在马来西亚来的时间不多，但是我希望我们下一次，我们这次努力宣传之后，下一次能够收获更多的小熊饼干，然后下次来的时候就能开一个签售会， 肯定可以的。 那我觉得他们的分享真的太棒了，因为我觉得你看到、啊、他的分享、啊、彩珍的分享、嗯、真的透露出一个女生只要你对你自己有自信，外面的人其实都可以感受到，也可以被感染到的。 是、right? 其实女生如果你真的要自信起来，你觉得真的你觉得不化妆的时候就没有自信，那你每天都化妆、 嗯、对， 然后你每天走出去的时候就有自信的感觉嘛， 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吸收很多正能量的感觉了，就会不一样了、那个磁场。 这个是个重点，因为我发现有些人哦，他们会很喜欢泼冷水、他会讲说你看你到最后还不是靠这些妆让你自己变成这样罢了、这个不是你原本的你。我通常听到这种话就想说这就是我啊，我要、我用这些东西让我变得自信、 啊、 那也是我的一种啊。 是啊， 那凭什么就是要用你来决定我该要怎样才叫做美呢？ 是啊， 所以我觉得大家你可以用任何一个方法、像我们讲的最重要是要爱惜身体的方式、anything 都可以让你觉得你最舒服最自信的那个状态，你就往那边去就好啦。 是，而且 不要让别人的言语去约束你。 OK， 对啊，而且美呢就是这个字呢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嘛，他说的美、不代表你的美的意思跟他是一样的，不用理会人家说什么啦，你自己是最美的。 当你感受某些舒服或者是自信的那个状态呢、你去感觉他来了就去做那件事情就对了啊，你就会找回自己的自信，让你不会有容貌焦虑了，好不好？ 是，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 Jam Blue 的话，赶快去到 GoSHEN YouTube 呢观看这个 GoSHEN 好朋友吧。 是，这个 GoSHEN Beyond Trend。